小事做起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中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这个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，小和尚反应迟钝地抬起头，他的头顶上一个半透明的人浮在空中。小和尚眨眨眼，发现这个半透明的人是一个女人，她眯着一双媚而细长的眼睛，低垂着眼帘，从高空俯视着他。他的声音虚无缥缈，就像环绕在他身畔的那缕竹烟一般。 小和尚，人生究竟有多长？ 人生或许就在几十年之间。 小和尚愣了一下，呆呆地回答。他很少说话，所以声音沙沙哑哑的，带着声色和紧张。女子挑了挑她那双柳叶般的细眉，眼睛睁开了少许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她。 是你把我叫醒的吗？ 叫醒？ 小和尚迟疑道。 女施主，你是怎么到那么高的地方的？ 你以为我是人？我才不是人呢，你不怕我是鬼？ 他眨眨眼，本就倾国倾城的容貌更是美得惊心动魄。小和尚很老实地摇了摇头。 这里是伽蓝大殿，妖魔鬼怪是进不来的。 还真是虔诚啊。 他挑了挑眉，斜眼看了下不动如山的伽蓝神像，轻蔑地勾了勾唇。小和尚虽然呆，但是他不瞎，看到这个女子没有脚，再往下就是他刚刚点上的那根香烛。香烛燃烧形成的烛烟冉冉升起，幻变成了一个女子的身姿。小和尚又使劲眨了眨眼睛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 你是那根香烛？ 没错，我就是那根香烛，你可以叫我烛。 小和尚愣愣地看着浮现在半空中的烛，香烛上升的青烟越来越多，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分明。白嫩如玉的面容上，一对深邃而媚长的眼睛仿佛可以勾去仰慕者的魂魄。他体态轻盈，姿容美绝，身穿着他从未见过的华贵衣服，而他那犹如锦缎般的发丝就像有生命一般漂浮环绕在他的周身。 小和尚， 喜欢你所看到的吗？ 竹在空中优雅地打了个转，轻轻地飘了下来，停在比小和尚略高一些的地方，俯视着他，轻勾唇角，无限魅惑地说， 只要你把这根蜡烛吹灭，我就会变成真的下来陪你哦。 竹的声音就像他小时候枕过的棉花枕头，柔软又舒服，他那由竹烟形成的发丝氤氲地围绕着自己，丝丝相线隐隐没入了他的鼻尖，让他整个人都飘飘然，不知身在何处。小和尚足足呆愣了半晌，才听明白竹的要求，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。 不行、 他只说了半句话就赶紧闭上了嘴，因为他发现自己一说话呼出来的气就几乎把他吹动了几分，他屏着呼吸生怕把他吹散了。竹撇了撇嘴，瞪了小和尚一眼，就重新飘到半空中背对着他。小和尚努力地扬着头，他看不清竹脸上的表情，但也想象得到他必然非常失望。他想安慰他，却嘴拙的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不过他应该不会失望太久的，这根蜡烛明日中午就会燃尽，到时候他就如愿以偿了。整个晚上小和尚头一次也没有看着跳动的火焰，而是一直仰着头凝视着竹的背影，片刻都没有移开过目光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和尚睁开眼睛，发现他昨晚点燃的那根蜡烛还在燃烧着，但怪就怪在居然还是他刚拿出来时那么长，竟连一寸都没有缩短过。 怎么可能？ 小和尚揉了揉眼睛，可是他面前的画面并没有改变。 奇怪的小和尚，见到我的时候不惊讶，这时候反倒这么激动。 竹躺在殿顶的梁上，一脸嫌弃地说道。小和尚仰起头， 这蜡烛燃不尽。 竹大方地点了点头。 这蜡烛是千年人鱼高枝所制，本应在秦始皇帝墓中长燃万年，我是遗漏在外的，不知道为何流到此处。 人鱼？ 小和尚虽然见识不多，也知道人鱼是一个极其美丽的传说，在大海里生活，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则是鱼尾。小和尚看着眼前的竹，由竹烟形成的它上半身是人形，而下半身则是蜿蜒而上的竹烟。 竹，你原来是人鱼吗？ 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只是美艳动人的微微一笑。 小和尚，把这根竹灭掉吧，这样我就能永远解脱了。我要去捣毁秦始皇的墓。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，但是人生只不过在数十年之间，他又何必让那么多人陪葬呢？ 小和尚的头痒得有些酸麻，他几乎要被他的笑容所蛊惑，却一眼看到了在他身旁的伽蓝神像。 小和尚，很简单的，只要你对着这根蜡烛吹一口气。 烛迫不及待地飘下来，整个虚幻的身体绕着小和尚，从他的左耳飘到右耳，来回地低声劝诱着。小和尚眼见着他惊心动魄的美貌就在眼前来回飘荡，连忙闭上了眼。为了不让他悦耳动听的声音动摇自己的心，小和尚开始喃喃自语地念起《金刚经》。 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心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 竹飘荡的身形滞了一下。 小和尚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 声色皆有相，有形有相皆为魔。如果一个人用色相引诱我，低声下气来求我，是一个人走了旁门左道， 不可见到如来真佛的。 竹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笑声清脆动人。 笨和尚，平常都是谁教你诵经的？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不能执着以相貌声音去寻佛的心，否则就入了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 小和尚半信半疑地听着，他只是个守夜的小和尚，方丈说他慧根不够，也就没有教他经文的意思，他只不过听师兄们念得多了，会一些粗浅的经文，却都一知半解。竹绕到小和尚的面前，看着他闭着的眼帘下眼球乱动，不由得好笑道： 金刚经里还有一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世间的一切生生灭灭皆是虚幻的虚相，每个人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即本来面目，所以要修回本来面目才是正道。 小和尚呆着思索了半晌，忍不住睁开了眼睛。竹臼坐在他的对面，浑身飘散着丝丝竹烟，竹烟散发出淡淡的香气，蜿蜒向上，盘旋回转，缠缠绵绵。清晨的缕缕光线透过他的身影，直直地照射在地砖之上。什么叫虚像？这便是虚像。逐渐小和尚只是呆呆地看着他，不悦地撇撇嘴。 果然是着相之人吗？如你所愿。 说罢，他化作一团青白色的竹烟，重新幻化成另一个相貌，华缨垂髻，黑须红脸，圆领宽大深绿袍，和大殿上的伽蓝神像一模一样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怎么样，小和尚，我就是伽蓝菩萨，我不缺你那一根香烛的供奉，去吹灭了它吧。 竹幻化的伽蓝菩萨连说话都粗声粗气，在大殿中还有着微微回响。小和尚直视着面前的伽蓝幻象半晌，才眨眨眼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缓缓地诵道： 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 许久许久之后，一个嗔怒的娇叱声在殿内爆发。 木鱼脑袋！ 从这以后，小和尚的生活开始变得多姿多彩起来。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小和尚，生活的范围还在伽蓝神殿，作息时间也和原来一样，只是他的身边多了一个竹烟化成的女人。虽然他所求的只不过是让他吹灭自己点上的那根蜡烛，但是他无法答应。他对自己说，因为他是庙里的最后一根烛，这最后一根蜡烛静静地在神殿中燃烧，没有人关注这根蜡烛为何从来都没有剪短过，为何永远都是那么长。他们关注的是伽蓝神像，是佛经，或者是明天是否还能化到缘来果腹。 小和尚，人生究竟有多长？ 这是竹最爱问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他每次出现之后必问的问题。 大概在几十年之间。 小和尚总是这么回答他。竹听了便闭上嘴，不过也只能维持半天安静，便开始磨他把蜡烛吹掉。小和尚有一次还真的被他说动了，可是当他刚要开口和方丈说，就发现方丈在为吃什么而发愁。他开不了口，生不逢时啊， 各地的起义军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不耕种了，就没有粮食，没有粮食便更要起义。 哼，所有朝代的更替都需要战争，但战争却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。 竹如此抱怨道。小和尚静静地听着，在心中默念了两遍，似懂非懂。他确实是不懂，但是有几个师兄却待不下去了，扔下佛经还俗，加入了起义军。 小和尚，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去？ 竹问道。小和尚仰着头，他已经习惯总是仰着头看他，一开始脖子会比较酸，但在不知不觉中，他的脖子也习惯了这个动作。小和尚回答道， 我不去，我的任务是不能让伽蓝神像面前的香火断了。 木鱼脑袋，你就是去了我也不会灭的。唉，不行不行，万一你这个笨和尚死在战场上，我岂不是永远都无法解脱了？你还是留在这里的好。 竹来来回回地抱怨着，既不满小和尚没有远大目标，又怕他真的去参加起义军。小和尚默默地咬着手中发硬的馍馍，觉得他好吵又好可爱。 小和尚，人生究竟有多长？ 竹每天还在问着这个问题。 也许在饮食之间。 小和尚看着碗中减少的食物，有感而发道。竹听了之后，沉默的时间比以前长了许多。庙里走的人多，剃度进来的人更多，很多人走投无路就剃度当了和尚，方丈慈悲为怀，纷纷收容在寺内。虽然还是吃不饱，但是寺内大家自己种的地开始有了收成，勉强可以维持下去。小和尚一下子多了许多师弟，但他的职责还是在伽蓝神殿守夜。他本就是一个容易让人遗忘的人，但师弟们都知道他，因为白天他不睡觉的时候，总是会坐在香案前，虔诚地看着伽蓝神像，一看就是好久。可是没有人知道，他其实看的是在伽蓝神像上面的他。庙里经常有祈求伽蓝神保佑的香客，只是很少有深夜来拜的。某天夜里，小和尚正对着香烛发呆，不知什么时候身畔突然出现了一个人。这人一身黑衣，样貌像笼罩在虚幻中一般，怎么都看不清楚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身黑衣上绣着的一条深红色的龙，龙首绣在右手的袖口，龙身蜿蜒盘踞在他的右臂之上，龙尾正好是绣在右肩。小和尚本来不应该盯着人家不放，但是这条龙确实绣得栩栩如生，让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就这么一眼，小和尚才发现这位香客并不是盯着伽蓝神像，而是一直看着放在香案上的香烛。 这根香烛不错， 低沉的声音忽然传来，小和尚的眼皮抖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 烛现在并没有出来，这根香烛看上去就只是普通的香烛，他为什么要夸这么普通的一根香烛？ 小和尚，如果你不想要它了，可以把它转手给我。别担心怎么找我，哪天你不想要它了，我自会出现。香烛很不错。 这个男人自顾自地说，然后他反复地说着香烛很不错，便离开了。小和尚追了出去，敞开的庙门外空无一人， 男人来去无踪，小和尚几乎以为自己看到的是鬼神。他连续许久都没睡好觉了，每天都看着香案上的香烛，生怕他不见了。小和尚突然成了众师弟崇拜的偶像，他不知道他们问的佛经是怎么回事，反而被师弟们当成是高深莫测的禅语。他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他还是只喜欢和竹说话。虽然他和竹说话，竹三句都离不开劝他吹灭蜡烛这句，但是他还是喜欢。一天晚上，他被几个师弟缠着讲佛经，一直缠到入夜，都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师弟们知道他的职责是看守神殿，有一个叫崇巴的师弟自告奋勇地替他去了。小和尚想阻止，却又找不到理由。他怕别人看到竹，也怕竹是他幻想出来的，他怕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。复杂的心理让他根本开不了口。他被热情的师弟们缠着聊佛经聊了一个晚上，其实都是他们在说，他在听。准确地说，他也没在听，全部心神都飞到了大殿里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跑到伽蓝神殿，却发现方丈在严厉地训斥着昨晚替他值夜的崇巴师弟。小和尚一惊，以为是方丈发现了他的竹，但事情比他想象的更严重。昨夜崇巴师弟在守夜的时候睡着了，老鼠把香烛啃了一个缺口在底部。小和尚心痛得几乎要死掉，崇巴师弟被方丈当众训斥，小和尚却恨不得他训的是自己。崇巴师弟在晚上偷偷地用扫帚打伽蓝神像，说 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，还怎么管殿宇，怎么管天下。 崇巴师弟不知道在哪里找来一支笔，在伽蓝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。小和尚都看到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出声阻止，因为那天以后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虽然小和尚再也没有见过竹，但是这根蜡烛还是一如既往地燃烧着，一分都没有减少。小和尚把老鼠咬的缺口转向了背面，用以前蜡烛燃烧过的蜡泪填补了这个缺口，看上去就像崭新的蜡烛一样。没有人发现，这根蜡烛仍然是原来那根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